还会雨刷欧麦饼。 我屋口是切脚、 扎水、 堆积眼、 磨皮、 磨皮、 磨皮、 哎，磨皮、 磨皮、磨皮、磨皮，哇！ 里向个破金链子气呀！啥么子？哦，糊涂了个高师傅会得编织个。顶顶屋檐么，身后是磨皮，恨得嘞，恨不得挪块方巾贴开来，跟多扣扣磨皮呀，磨皮呀，白得像粉皮。这一下嘛，哎呀，这一身，这是一身，哇，啊，听来自大耳鼻风十根头发，九根皮，上腹终于没没人气。我等一下这样问问三姑娘孩子，三姑娘啊，别人们才讲我难看，你咋看看我这面孔，别称你为是难看。这些三姑娘生个漂亮么？谁来孩子呀？气得啥呢？哎，想得黑大，得不动气在。 等到饺子落饼，向喜娘骂了，我新娘娘猜到喜堂浪向。有请新贵人，有请糊涂郎。啊啊！区区糊涂郎，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呀、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群当花人，离避难道出门，说得尽责负阴性，我带着故事。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新官人，构下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日三的啊，说那个叫行队，都说他没诚信。对狼打个女娃亲，是狼抓到个红海亲，日子两个写什么事物？这些姑娘困难些那个老人心啊，语气啊语气，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鱼娃。夫妻两家头交把天地，红罗千金送入洞房，害人西部太出，糊涂郎我门归国，妹妹家最大潘金莲门第做啥么？要天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上块方金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对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叠起，两条臂膊伸直，好不容易我的方金，我的两只过，得了。 看见你姑咋个？三姑娘来天方金子。这个在心上扩大，呼吸急促么，血压上升，得神丹吗？不是， 根本得贴呢。哪接贴？往上头么接贴？你说的啊，大不够了嘿，五百百发，不往上这还忙活，你要不接贴方巾，比偷方巾个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方巾。 哟，一个难为的么身体，一么？ 那百姓带着我，哦，带着，怕难为人。总大概搿张饭食得我糊涂郎差不多了，都还蛮难看的。哎呦，带你妈妈用不那怕难为人，你两家都受伤了，你家半斤八两，家胖家粗方不多了。搿么糊涂郎，你要扣点面孔嘛，热过去呀，嘿嘿，搿个人呐、啊，人没上到二十，后仰高人一等。怎么这个样子？ 面孔五百口没口的白人一样滚，因此勒子两根线手说不定了破局的白人拉口啊，等于心房里逼逼心。 那行得是哪个叫哎呦，这份里面方巾贴特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夫人们就是夫妻这样，那身样不个叫哦，对着刚刚贴特方巾我自高不喊，我们破内为定身体一般把个百姓里三个人我无位置，当时我惹了苦力不起玩，我有个跟我唯一的那个事情上给自个夫妻子呀，怕啥个难为人呢？快点把酒去。然后潘经理的心目当中，搿糊涂郎生得异常异动。所以把酒来的目光盯了上头了郎心，女主分君千莫比天。哟，那么不叫？他一年呢？昨日潘经理寻个糊涂郎寻至半夜分神上， 搿乃望着上头看么哪看得见？你眼睛盯了下头看么哪看得见是？乃末分看见糊涂郎他看得了清清爽爽，总当时高兴难看个，现在一看么啥叫难看？标致漂亮，看得糊涂郎拍手拍脚，十身光鲜。哎呦！标志改，偏难改，搞不上菜，搞不上菜，搞不上菜！ 潘经理，嘎嘎一哈非动三口，这口气是讲上门人厉害，没动没动，没啊没啊，上天讲你懂了啊，没动没动，给他嗓子做手在，没啊没好，一个动三怒啊，对自个是怕水怕着心细撒谎，上一浪想会立得那个啦。你可是疯到了？ 那得写不出来，没准啊，我随时糊涂不了呀。 发财，这被天地的水神玷污。 没得没得，刚才你两个的八八八十三岁是我呀。 也害得我是俺一个糊涂了。我当时一杀一刀，从今以后来让我门前可以摆红我。这个一个糊涂郎子，便是你来帮我，龙哥哥我也我来帮你了，还我，哎呀！ 那是不好个子。东方。 这样的翠绿，我死也不牛叫。 要晓得你自讲标准，自讲漂亮是，侬西雅服会特难改。 哎呦，搿句闲话听不懂子哇！ 我一副是呼吸了特难，侬讲没办法呀，侬不特难是要去吃苦死改。 那是更高点外国人子，真记得。 你别哭，侬来讲拨你听喏。一天，我在金房之上把手并埋，长大后命我上他门。长大后，见我到你屋里去的门，我说胡同郎，阿是奶粉特高些，哎，我说女娃买准粉特给，搿么子个？我送把那个三娃的翻奶铜的难看呐。我说女娃，你们翻铜的，我八堂做不清还是一铜的，我穷不够，特不起翻，搿么子个？我另外再加拨点一两银子翻奶礼的，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说女娃，你家女铜的人不晓得你穷人的苦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小生意，风吃一把娱乐礼物啊！一搞的要上去呀，父母们那偷得起高兴呢。我在边那飞，长大我面孔一白嘛，这糊涂了。你今朝阿哥讲山上飞，女娃飞飞还是飞？你如果再飞，我送张皮子到俺们里陪你吃苦死啊！吃苦死！ 说个难听讲。 老混！ 哎呀，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得你分配工，听不拿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辰光，我一直都判决你判不呢。你现在非还是老混，吃苦死，苦死非要吃。那么他判决你非他吃苦死，我这他识人莫不认亲。与谁明宋国举杯金阳啊门，哎，宋一佛口内吼，八大雷 这一番我们忽然明白，张大为的啥子讲必告假婚，你这个是报复，因为谁就知道有你压力，你十三点里到我房间里下来，实实实实关着我，也做了地不放你太太，我偏偏为的，你心为不满，所以弄我搞不了十个二十个难看的糊涂了。 亲弟，我那个不听进来，回不去。你非靠妇女们讲给，本来你两家的是不配了。你想着，你不是讲年轻，是讲憋屈；我们是讲年纪大，是讲内裤，是讲二些。你非伤心得给，你非过啥？你讲不是我家生是富家人，死是富家猪，不那个呀？你妇女们难得我哎，嘴巴。 此话当真？ 真怪我从来不会骗你怪，不然不说，但是们张大伯交个一两银子，随时讲八八十八光个财。这个我讲出来，挂得不还挂那个，还是那还是属于黑给哦。 嘿，这糊涂郎真是个好人啊，用他自家许多银子，亲啊走着打包着肯放我办。你良心虽如何，不过那个人长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皇帝，你现在肯放我白，皇帝嘴，等一些暗门通知了也办不脱个。对，换了外州人来，谁搭在门首上讲一定要开门。哟，见了我呢。 问我母娘事，这不是该怎么为娘告吧？ 可怜的父母早已说完的了。哦， 你要娘来这四个字。哎呦，我说的做你个，根本是俺做完，到亲家屋里去对过对过。 我的呀， 你独落亲啊！哎呦，可无奈呀，不亲家嘛，到朋友里去等他娘呀。 我也的。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处，明的别个胡同上为一口，根本难办呢。我三个五十岁娘子闺蜜，不会啊，会不脱完。 哎呦。 哎呦，你别哭娘，别哭。东东呢，今想想办法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年最嘛不去吃兰花开。哎呦，这个作孽个，根本是俺吧？你既然不把兰花去嘛，就带过来给打腿吧。哎呦，你不要喝奶，我分讲我了哇子个。是个，你带过来给打腿，你两家就做个光明夫妻难看呐。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嘛？这个。你们死了理想，我在门外头在过帐铺，我困了外头。你理想嘛，我在岗上想去忙忙，手笔忙到不接地呀。你们帮我练练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银子回头嘛。你寻那玉器自然好，你做过最不成，我绝几乎会吐了你。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八字堂走之亲，我们每次呢还是要勾引个娃子。实在没的两家的叫王女国、四女国、大家国、鬼国、福大家的鸭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那口呐？ 福头老真是世高浪像下雨的好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等那个他一直十五起不是一个都是几我老亲不看见我带上大火去了上到现等我不行光送去我们配不了五斗了把那个问题这两点了也没搞不五斗了也没围出去这么的地不往一套套围出去分有个搞不五斗了对你妈妈咋去嘛实在不咋去那么那米空那口子嘛，人啥都的嘛，我还是孤立这样。那么那人二鞋子嘛，米空灯样的嘛，我还是傻傻这样。一样不理解，夫妻也可以死的了，真有个人家大公家。别个赣州一下正在盈亏的办上，糊涂浪啥干个好人，肯放我办，屋子不够男人哪家？你分有也有，不肯也要肯，我怎能够有自家命苦啊？想想张大官，你个咋几只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的个哭，你等了屋里向怕水怕着血，你认为温巢胜秋，我一定会得围住嘞，我批不住嘞。你认为我不会得搞不糊涂了，我批上搞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仙，二仙我中意，那叫气死你个老子！也告不你们再对你一口。哎，刚刚看看二是二的嘞，现在看看二么二，二的单没匀称个。刚刚看看内裤是内裤的嘞，现在看看都要危害了呀，这别个是不别致呀，哎呦良心害了呀，告不个种男人不吃亏个，哎，真定告不你。别个告不你们，总归要有上春后了，一周年对吧？一周啊，大浪！ 你那叫我大浪个家，那比是十八人个走啊！不过再想，十八人只有三浪、四浪、五百大浪个，可是我比十八人还吃高了还。那家，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分手去了。 哦，你两家的把对家。哎呦，那番人耍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我啥子，看我啥子。根本我见你上耍讲，你想嘛，玉子，根本我敢打三万。 谁叫我写出来？哪个男人还高住还打三个叫？ 看看家就一下没喊我海里道浪，离开我道上两高的道德路达是路达走，又打了， 又不打上啊！我咋这？大浪众卿大肆杰作，请听我一个节目。俺小云小姐，你是风采主义，那么你三个是刚刚哪门人啊？唱几句唱的。 开下的衣服都是最长都 范家是天降女凤，真是感慨万千。辣辣搿种露天场子，哪会得有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大清了早，来到搿个四处不动三阳门前，但是李纨是举起了自家的右手，正预备旁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边立下一个游戏开，哪边是游戏开的？哎呀，你多去想，昨日子到后面去。听你阿是弄唱大鼓，出现一块油大的，阿谁个游戏开？ 哟，我当时是方先生您回来啊！哎呦，想着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了，床前有个喜竹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凤仙，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了，恭喜阿太太，奔出来到门口，对外头一看门，费先生喂。看见搿位范先生，叫上会得面孔红，心会得甜，但是嘴里向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说是看见冯西的一刹那，搿个范家是一时眼睛问题傻一亮，但是可惜，上天搿个招呼太多，哪只有两个字？实在范家是啊，搿两天不动。个招呼一直都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紧。当一个比方，我刚刚认得你个辰光，叫你尚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尚小云，再说的小云，假使再发展下去，我想云。 当时吃的光， 这不是我吃。我是真叫老高子。 是了是了，来来来，哎呀，屋里请屋里请，还有凤仙啊，把那个范先生招呼屋里坐。行行行，你们请。 范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大，十来个平方，但是打扫得干干净净，偏偏一张台子左右，两只房屋凳子。哦哟，这样多只床，搿是东阁，北方人叫炕， 这 叫 啥？椅子，坐坐坐坐坐，行坐行坐。哎呀，范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范先生，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人。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北大。 七个明白道。哎呦，但是现在读大学才是非，这个学费蛮贵的了。懂的啥人出？他是爷娘没同意开的，自个那饭店里打本子进攻击我们面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二叔，第一就得你个大弟们，你个擦皮的不擦皮的，他明白了。 爹爹妈妈的到底啥名呐？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口中来了。像来日你屋里向也是一日，我下半生是在那排队的。像这个小伙子外边那口口蛮光爽。一旦打听下来，爷娘我刚姑娘，我别误解的。那个钱谁出啊？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边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海浪向自个吃两副杯茶拿起来，三水一得，唐大夫大神仙抓把茶一开水冲，来来，范爷，请喝下。 范家是个杯茶你敢吃啊？上次你看个杯子浪向坑呀，几乎有几乎。不不不，我吃不够，不够。 冯西对着阿叔忙忙，做事体哪这个样子的？要进宫来，范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外地参他聚会，当着那范家人的面，我搿只杯子是稳当是的。当着清清爽爽，我也不放心。大概的，长杯跟水在太阳光里像一只玻璃杯呀、啊，晶莹剔透，那么总是放心。给我来点儿，带哈一杯吧，开始。范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加神意，这个水是啊，多谢了。大，茶杯端起来。哦哟，味道好极了！ 我怕是所有东西也吃， 阿拉侬那边白开水吃那个细菌，好了，地方没清扫，屋里该动的挺清的，非要等那该的太大爷吃松吧。那樊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 放心，找樊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 你们坐，你们坐，我走。 收拾好一起。 沙吉波，阿叔拉海么一边的太阳，等到一旦挤脱了，只顾上一个人手上路该搞的了。其实是有一肚皮的闲话，想得来烦先生讲，但是两方的对立的仇恨了海，却说一句才讲不出。对神德之门，多长子老王捏鼻子噻？ 可外家是好让人怨恨。上帝来个之前想得蛮好，第一句么问啥，第二句么讲啥，哪会得上上户一句闲话才问不出？那，哎，上帝们，你看。台子浪向，因为金子阁浪向插着一张三寸暖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搿张照片浪向的人全是门里个外姑娘哇！像啥女孩我这？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得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你讲故事我最要听了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一个老夫人当年拍的。根本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好。 好吗？ 夫人，这个光线运用的哈。 好。 来看。这个白亮一条线，而且虽然有一点点窄，但是这个眼睛这样亮着。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画彩的。 这来你就不晓得，好个照片才是好画的。 哦，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啊，来来来， 喂喂喂，你当听啥当吧？虽然面孔没我良好的黑子马子抓住住啊的。 阿哥子，恭喜侬讲，搿个人摆辣边上有点特异了，阿哥子。是不是外家子平常辰光勿大讲闲话？哎呀，恭喜侬讲，让姑娘门前搿个花子摊打开来，就再也关勿拢了。搿种味道，搿种经验，我想，侪是我各位先生侪有搿种经历，侪有搿种经验。啊，不知不觉30个钟头，擦，就这样过去了。 没么第二个了。30个钟头，擦过去了。透明的蜡像分区一样，立了门口的门里背上听笔脚，立至30个钟头，胖歪歪头下来晃，仿佛是门里晃一下子了。哟，樊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什么？ 我去搞个炸酱面。 吃中饭咋？一看，哎呀！面孔擦擦的血血红，上天已经神意的不要紧力气。不，我要回家。 有的是吃午饭，炸酱面。 不，袋袋里向没出5块洋钿，来让我杯子丢下。 哎，樊先生，不好意思。 那个官儿袋袋， 来请看，看清上5块的眼珠子线叫我打出来。趁新郎幸福的忙了，塞到袋袋里，但是该子饭香总归的走不出来，他是不养我上。哎，兄弟，把那个小猪的扛脱，不然都让我母亲给他弄翻了。台子上像一张旧报纸，灵机一动，细脚先跨，5块的拍起出来，忙着报纸下头一扛，那范先生又要走了，要走了，不好，那风险，快送送范先生嘛，是不是？ 那范先生， 我晓得，留下来的一句备是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凉凉， 差不多，来，樊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氏为的啥不送我鱼这个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好子，说你知道，听你出大鼓，不一块洋的金子也分5块，很深一袋的5块呀、啊。收拾各位姑娘，有一个谁是破人，勾引不起。 那个为先生一句子，我正在正给外送的啥个礼物不呢？但是屋里向一贫如洗，你叫我送啥呢？哎，看见自家张照片没得事呀，小子。刚刚这位范先生看搿张照片是王春在世上好汉，但不是拿搿张照片送拨你。对呀，看里头两高的一切气氛已经够来着。照片拆开，我张旧板子拿过来，呀，里向得出来一张5块的。再对板子下头一看吧，5块的没得个只。阿叔个谁家说的话？搿么呢哈？一套汉个，一配厚床个，等于是干不娘。5块的往这身边带一带，我张照片当当比星星，我板子搬一搬，汉么人像坐子椅子刚坐出来。范先生， 老钱，你好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哎 樊先生丢东西了， 啥么子啊？俺是范小雨，没事忘记他你屋里呀，去去不不不，趁侬身上顶还忘记的皮夹子，一口水里向只生纸包，哎呀，不要么说，刚刚包子里向有张5块的了还，想到给那位来得了，忙着里向冲进去。 樊先生慢走， 收拾个范家子，过些辰光听见背后头有个姑娘的声音。阿伟这是冯西家头胖不过来一口嘛，果然是你，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搿浑身搿个力道不知啥地方来，哈，一股劲儿往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瞧你呀、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没有吗？ 有啊。 我晓得我的文德人都不理我晓得 那 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不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令夫请我送本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那你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的呢？这么着让我看看吧，打再过来刚要想搞开来， 哎，别看看了叫不灵的， 范家是三个出那个地方， 这地方搞是跟阿弟不是民用的。 别怕，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那么动车，这样么子是你送给我的，是不是男人再大的本事，谁是我保证？这你放心，我保证。一定回到家里去吧。 那么放心，睡一怂。那樊先生，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才让我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轻。不要送了， 哎， 回家去。 我哪个外地会得更人个家？ 顾虑，从容向后退，只把富贵贫穷来死衬。你那几下怎么又成光？你是在叫意，你是无论疼而羞是真，真心真意，真心 放心， 你就放得了。哎呀，你刚白先生军营在爹地唱的这样能来介绍个文林的姐姐干嘛呀？ 给我进来。 那家是晓得这个阿苏了让发放心子。 我有心里想的有啊，这一百个夫人的牛呀，不得已去一步。 有天有地有那公子家生听出来，只有开门而没关门的声音，阿伟的他依依不舍，为主生 啊！ 我去， 二叔，你干嘛呀？ 我问你，5块钱呢？ 是来我去为止5块阿里罗海进来的中凶酒在我这儿呢， 拿出来给我。 不给。 给不给？ 给你又去抽大烟。 拿出来给我。 不给。 你要不给，要不给我跟你说，那个姓樊的小子从今往后甭想再到我们家里来。 你敢？ 敢。我有什么不敢？我现在当面跟他说，我可不怕丢这个老脸。我跟你说， 哎呀，你不破太太我破太太了呀，各种差别阿家阿素了，给 上 那个做阿嫂真的蛋妹子， 拿出来， 哭出来的 呀！ 给你。 哎，这还差不多。 魏主生来也想进去。 哎，别进去，快出去送送人家樊先生。 人家早就走了。 不可能，嘿，信不信？你出去看，还在老地方一步都没动过。咱们打个赌好不好？ 你怎么知道？ 要是你出去，他人不在了，我那个5块钱还给你。要是他还在老地方的话， 怎么样？ 再给我5块。 戏言动地，我倒不相信。你会不会得了海啊？光顾追问啊追问这样，我倒是要去看看了。假如姑娘心里想自个也想去看看呀，回过来，追到门根水，拿手门，一。 家是老郎等你。 是的，被我猜上了 吗？那个兄弟被伢子脸上了吗？ 你怎么记住？ 一个难为的啊！ 不是，你外地上个名堂，你外地上个名堂进来了。不是，你不会嘛？可是半张面孔回顾一看看，你现在一会嘛？这样看不清楚啊！哎，他想啥子？啥听嘛？姑娘不怎么个样么子，到高些辰光，我还没是没分摸出来到底是啥个么子，那现在可以定定心心看着。 咦、啊！你刚喊的呀，回去去再看个呀，你等我摆正的呀。 我摆正，你还要摆正？我摆正，一定回家去看。 不许食言呢。 一定一定。 再见。 再见再见。 啊！ 那也好看着。 咦！樊先生，您什么时候再来听我唱大鼓啊？ 哎呦，可是老郎发誓邀请我，我今天下午就来。 今天下午就来？哎呦，个凤喜是开心啊！凤喜一听，眼睛得了一米，三只得了一匹，急在心里欢喜，觉着这回得意。 实在搿两句闲话讲个不是凤喜，是

那雨伞拿去， 包裹雨伞到手，我要上宫去了。 哈哈，三声叫了两声，还有一声，快去叫来。 公公，你，欢迎是，我与这位大姐极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上无片瓦遮身体，下无寸土立一足迹。大姐与我成婚配，怕的是到后来连累你爱动手机。 告辞了， 送公公。 免送。